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朱星， 南兰掌， 十里泥沼， 七月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还有我都不能

想一口。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，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，我心有无永远相 结果，此地饱经过。

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，穿过森林不准逆行，没计划扎营，割下了是非，一去不回。如今我是做梦的人啊，怅然若失了灵光返啊，等潮汐来临，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。

心中不安定。

绞痛着沉默，本来就只能沉默，爱我走过天堂边缘，任你无所顾忌的缺言，残存的理智的声音全摧毁，为这秒不顾一切，我在天堂边缘沉默， 然是混沌，天边的云从红色变成白色，就像渐渐褪色的青春，人人用回忆慢慢藏爱情，再用爱情祭奠回忆。你不是一枚奇怪的齿轮，你只是宁愿相信。骄傲的心，用高贵的姿势擦过人群。你像一个孩子，捧着天真的心，用斑驳的硬币祷告你。 时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.2，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课，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